牵手，说要一起走到最后。 平凡无奇，而你

情长啊，诉不完当时年少，我的故事还是关于你呀、啊、我的故事还是关于 数着安慰和思想，听懂了，我假装一个人带着情绪游荡。